大家好，我是 My Radio 节目本土最前线的节目主持张家显，法国佬。咁由小弟主持的逢星期五晚的本土最前线咧，将会恒常接受听众的封烟。咁大家可以咧封烟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咧讨论一下呢个政治啊、时事啊，或者有啲爆料啊，或者啲投诉咧，啊或者对政府嘅不满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发下牢骚。咁啊，電話就係2440-4088，2440-4088。咁咧就係逢星期五晚9-10，咁啊，請大家咧多多支持啊！ 好，第二節嗱，咁啊，繼續有 Rick 上嚟傾下偈啦。咁啊，一位啊細佬都好敬佩嘅攝影師， 唔好咁講， 梗係咁講啦。好，咁啊嗱，第一節就啊唔係，今日嘅 topic 即係都即係講翻少少時事啦。咁啊，當然個節目又唔可以即係太過偏離本身嗰、那個即係主旨，咁啊即係叫做即係 legal 咁啊講下時事嗱。咁啊，去翻第一張先，麻煩去翻個大嘅。咁就好快講翻呢個，其實就係啊6月9日同埋6/16大遊行。其實我唔好中意講69遊行嘅，咁啊6969，你知道講咩啦？ 所以我講609 嘅。609，係啊， 609又唔係咁。 咁即係算點咧？可以去個，去個大鏡，即係直接張相可唔可以 show 出嚟？唔該。嗱，咁啊，黑同白，咁啊白色應該係609， 係啊， 係啦，咁啊黑色 616咯，係 啦，嗱咁啊都係嗰句啦，民陣就諗住搞下遊行，就拜拜，係啦，呢個就係佢哋一貫嘅立場，咁啊所以我啊梗係唔會去佢嗰啲，咁啊但係即係我唔反對人去嘅，咁啊但係希望即係有時大家知道。要監察政府咧，咁就不如更加監察泛民。啊，呢個我講嘅，因為呢扎咁嘅人，即係其實即係關鍵時刻就出賣乜乜，我費事講到咁盡啦，係啦。嗱，咁啊，即係呢個阿 Rick 嘅一個小創作啦，係啦。我記得初初問你呢啲應該好簡單嘅，咁啊，但係聽你講都 唔係㗎，搞幾日㗎。係 ，sorry， 細佬呢啲係門外漢， 係 啦。 咁同埋佢特別在就係、是、咁，我因為我只有親身去咁，都有影到其實用真人版係影咗一張類似嘅， 係 咁樣咯。咁咪有個對比， 其實係有個對比嘅。咁但係嗰張我就即係冇 capture 啦。明白。 咁可以去翻頭先應該係第七張係咪？好。咁啊，呢個係啊，我哋啊 Rick 嘅版本呢、這個 collectible mini figures。嗱，咁啊，介紹下呢十位佳麗先，喂，點解佢哋先，同埋係代表邊啲契弟先？ 我冇諗，我開頭諗住寫， 有啲唔係，有啲係意思。OK， 唉、哎、，sorry， 有啲係意思嚟。 開頭諗住寫名，不過又冇寫啦。咁你自己去即係演繹一下咯。咁頭嗰四個咪就係幾個特首咯。 第一個 係邊 個？ 第一個特首咯。 哦 ，OK， 因為佢揸住個船。嗰、那個陀啊嘛，咁啊講啊董伯伯咯， 咁啊都幾長命啊。 係，其實跟住第二個就呢、這個似啲嘅 嚇， 曾蔭權， 曾蔭權係 啦。咁第三個唔使講啦， 呢只陳邊都幾 係啊！呢只好熱炒㗎， 熱炒㗎， 好多人買㗎。 咁啊，手上有隻龍蝦咯，盲嘅都知咩事啦。 係， 咁啊，第四 就係阿林太啦。 係啦，咁啊呢只真係多得你唔少，應該唔知會唔會諗價，我唔知，真係我唔知。 本身都唔好貴啫。 本身唔好貴。 佢本身嗰個 Samson 嗰個 set 係即係冧價我先買啫嘛。 OK。 你嗰時你同我講㗎嘛，好似去到 係啊200 幾。啫嘛，一石哇，平到笑嘅啫。 喂，咁啊，第五隻咁啊， 就係速龍啦。 速龍係啦，咁啊，只龍呢只龍就其實嚟自侏羅紀公園嘅一隻。 佢呢只我拎就拎係喺個佢又咪有時有啲 limited edition 嘅， 一盒四隻嘅，我就喺度拎嘅。 係 咁，但我唔知出邊係咪其他都有呢一隻色嘅速龍嘅啊咁樣。 係啦，咁啊，其實呢只速龍喺套電影都係一隻好可愛嘅速龍。 係啊，係啊。 咁啊，放喺呢啲。即係令人咁想作嘔啊！嘅一個畫面啊，咁我啊真係要責備你喂，大佬你咁即係算點？唉，咁啊真係喂，但係真係我啊真係明喂，啲人成日都講話啲差佬係打份工，喂大佬你有槍有子彈有機流鎖，其實唔係一般嘅工作嚟嘅，即係所以有啲朋友同我講話喂，都係打份工嘅，喂你打大佬有槍啊，即係我覺得講呢啲嘢時候可唔可以即係負少少責任？係啦，即係我就咁睇咯，係啦。 同埋 即係打份工都有個程度嘅。咁有時候如果你真係覺得我份工你係做唔到落去，或者係埋沒咗你良心嘅， 咪唔好做咯，唔好做咯。即係等於我個朋友仲喺度同我拗，我話喂咁得啦。你老細啊，廚師嚟嘅啊，你老細叫你炒乾炒河嗰陣時候，我篤尿落去，你餓唔餓？呢啲即係，其實都唔使點講啦，係啦， 即係打份就是、正正因為打份工，你就其實更加可以唔做啦。 咁你咪唔好做咯，好辛苦你咩咁啫？嗱，當然即係當然，有時老細壓個 order 落嚟，你可能焗住要做，喂，但係大佬大是大非問題，你係咪可以即係？即係唔撈咧，你問我，我咁睇嘅，咁啊，同埋就即係應該呢班差大哥喺呢個學堂應該係宣誓保護市民嘅。 不過我咁睇嘅，因為本身我有去遊行，都睇到其實警員係佢係真係可能佢喺個學堂或者喺個日常嗰個工作嗰度都係即係被教導。在他們心目中本身示威者呢真的、是一班很壞的、他才會落得手、 Sorry 這個是你的事，我市民很蠢的，我只是看到你那天打人打到撲街，反而對那些反我不知道怎麼打到這樣，即是我很蠢的，我只是看到打得真的 都不會的，如果什麼那個醉酒、包子金的侄女兜巴刮過去都沒事的，我竟然當年包子金的女兒不知道喝醉酒還是怎樣，即係掌掴嗰個警員嘅， 唔係不過呢只龍都多得你唔少噶啦，唉咁啊一隻咁可愛又擺呢啲咁核突咯，唉嘅場面度，唉咁啊飛啦，咁啊第六章咧， 係 即係我唔好明啦， 係 咁多件衫， 係 點解要人五二咧？著第二件衫都 我都唔知道，係 咯， 同埋好神奇嘅，即係當然最後佢係點解會發生而咁嘅事，都眾說紛紜嘅，咁但係即係。佢就話係聲稱翻工，跟住俾人阻撓嘛。咁但係你如果你著得咁普通嘅，點啲人點會知道你係？ 喂，但我有一個常識要問喎。如果你見到前面係個火坑，你係咪都要衝去翻工啊？ 我又唔係咁睇。咁你要翻工係冇問題嘅。咁但係你翻工，你點會無啦啦俾人知道你係警員呢？或者你在差館做的呢，你是不是肯定做了一些事情來 trigger 到示威者的呢？ 是的，但是我很簡單的，你看到前面那麼大的洞，你是不是可以打個電話喂回不到公主呢？即是你問我不解釋的、 okay。 第七章很明顯，一堆很偉大的差佬，這個我都不想說了。第八章就不是，我想問第十章 我將是隻來的嘛，個隻 ，OK， 咁我明白。 咁呢個就唔分藍黃嘅，其實兩邊都好，都其實周不時就出現呢啲個隻。 哦，唔係，個隻係特別指泛民嘅，係啦，我都係嗰句。 都唔係 啊，即係我個人啦。咁 建制都好多個隻噶嘛， 建制係 多噶， 多咁大。 我唔記得邊個講完啲啊，蔣麗雲啊， 係 蔣麗雲咪講。講一段說話，跟住 一啲好低質素嘅， 跟住民建聯又出嚟又澄清嘅。 哦，記得，係 啊，係啊。 咁啊，但係唔緊要啦。但係對於我嚟講都係要提醒。 佢話蔣麗雲話其實好快又幾個月教育之後咧，咁其實條例咧都可以擺翻上台嘅。 唉，其實講真啦， 你冇一線通點火喺度。 我其實好戥共產黨慘 啊！ 即係咩香港咪用炸咁嘅人？喂，真係老老實實，我都係戥佢可憐。 咁我又覺得可能有時係，不過估嘅或者講笑咁講，冇得用啊嘛。 哦，咁啊係。 即係你係用剩呢班人就冇辦法啦。 真係。咁啊，第十章原來係割席，喂，真係我 係。 嗱，咁啊，第八章就係 啲示威者啦。 意思係你問我係啦，咁就但我想問阿伯姐係 LEGO 本身有出嘅定係 有黃色油？ 哦， 有出嘅 ，OK， 有出嘅，有出嘅。 好，咁第九章 有啲都係示威者咯，鐵馬咯，鐵馬陣咯。 咁啊，係咯，即係呢十隻就有呢個一二三四五六七同十咧，咁啊都係會因為阿 Rick 創造咗之後就好有可能冧價，或者升價都唔定嘅嚇，都升價都唔定嘅。咁啊，第八、第九章係一啲即係即係。伸張正義係啦，即係有赤子之心啊，暴打不平嘅一班人 係 啦。 OK 那可以去買應該最後一張是吧好咁啊！喂，呢張其實我就睇到幾感觸嘅。 嗯， 呢、這個應該係咪閣下五年前嘅作品？ 我五年前整噶啦，呢、這個係啊。咁、呢、這個直情係，如果我冇記錯，真係九二八嗰晚整嘅。 哦，真係2014/928嗰晚。 係，好似係。 嗯， 嚇、啊、嚇，好似係嗰晚。 但你係出咗去定係？ 出咗去 ，exactly 喺金鐘度影噶。 哦，你係擺喺嗰度嘅。 擺喺度影嘅，擺喺金鐘，擺喺天馬公園嗰個草地嗰度影嘅咯，咁樣。 係 啊，咁其實就即係我都有準備到拎出，有準備到出去嘅嚇，咁、就即係亦都想表，當時係想表達翻，其實即係當年會有個比喻噶嘛，即係呢，即係而家根本我哋同共產黨或者同中共係捉緊一盤即係不對等嘅棋噶嘛，即係佢哋可能有兵又多過我哋，居又多過我哋，咁但係。我哋始終即係都唔可以因為咁而氣餒咯，都要繼續捉落去咯嚇。咁、輸唔輸係一回事啦，咁但係至少我哋要真係企出嚟先嚇，即係要捉呢盤棋。如果唔係，即係你唔做一定，即係好老土嘅一句説話，你唔做一定會輸咯，做咗未必會贏。 係啊，即係呢個啱，係啊。咁啊，即係所以其實睇到呢張相就雖然。其實又冇其他裝飾，但係即一睇其實都知係想講啲乜。你問我係啦，咁啊捉一盤棋，唉，咁啊即係估唔到五年，咁、啊去翻我大鏡先啦，唔該。咁啊其實五年都未夠，咁啊估唔到香港又嚟多劑。咁、啊但係點都好啦，即係今集算唔算輕輕鬆鬆咁講咧？我唔知啊，咁啊但係 我覺得係我係樂觀嘅，我亦都即係。反而屋企人都好覺得係好辛苦，咁但係我有時都會講翻反而我係樂觀，因為其實見到個進步，因為五年前嘅雨傘運動咁，反而其實更加一事無，即係更加係冇爭取過啲乜嘢 嘅。因為五年前其實我諗有好多人都覺得有冇得選係唔太重要，即係我覺得嗰陣時香港人就覺得。有得選又點咧？誒喺講呢啲嘅，我個人咁睇啦。但係今次就其實好簡單，單一議題係 yes 定 no， 係 no 你就唔出嚟 ，yes 就出嚟，就係咁。 同埋即係本來都以為五年前嘅雨傘運動好似一無所獲咁，覺得好氣餒。但係調翻轉或者而家時間沉澱咗，而家睇翻其實冇五年前嘅雨傘運動就唔會有今日呢場咁嘅抗爭運動。咁係某程度上係進步咗嘅， 慢慢積累出嚟。 係啦，即係各方面嘅抗爭者。即係都唔會話去互相去少咗啦，唔會話冇，但係少咗好多譴責。 係啦，我再提多次，今次咧就起碼不割席先，係啦。咁啊，以即係點解嗰位示威者話你啲隊友出賣咗我哋啊？嚇，咁啊，即係泛民中人，你哋自己諗下啦。 因為我其實五年前或者而家其實即係個好簡單嘅道理啫，即係無論你同唔同意暴力，同唔同意衝突都好，咁。你始終個窗口都要對翻住個暴政先，或者對翻住個政府先噶嘛。窗口一致對住佢咧，你其實所有歸根究底，全部個根源都係嚟自個冇呢個暴政就唔會有呢啲事發生。咁你何不就將所有嘅精力先對住個暴政先咧，解決咗暴政先，或者解決咗政府先。你話暴唔暴力嗰啲，你之後啊先至再講嚇。咁呢窗口一致咪可以成到件事咯。 咁啊，都係嗰句啦，其實。香港有呢個普選立法會， 係啊， 同埋普選特首， 就唔會有噶啦嘛。 一切問題就解決噶啦， 解決咗好多先啦。因為你要再去，你可以大條道理譴責暴力啊嘛。 係， 你可以用選票嚟踢走佢，唔需要用暴力踢走。 係，同埋最重要嘅就係、是、嗱，要講埋啦。如果即係有時喺你話一個普選嘅立法會之後，如果嗰班人都係代表唔到你嘅，其實都係直接民主嘅。即係都係違翻個立法會，呢啲係即係呢個民主社會就係。 我係啊，係啊。 咁啊，但係點都好啦，即係呢個漫長嘅六月，咁啊去到今日，似乎叫做一個小休。咁啊，但係即係希望大家都唔好氣餒。 係咯。 同埋就記住，不過就呢個係今日最想同法民講。 係，唔需要氣餒嘅，因為其實某程度上我哋已經有個勝，有個即係勝利嘅啦嘛。佢都叫暫緩咗啦。你坦白講，如果冇609同612嘅，其實一早通過咗噶啦。 咁至少都有少少收获先啦。咁你沽物论会唔会可能下年又拎翻出嚟？咁但系下年嘅事下年先算。 政治啊都延长。 系啊，系。 咁啊，但系即系今日都多谢阿 Rick 啦，系咪？即系得足你就上嚟。 系唔使气。 唉，咁啊真系嗱，漫长六月过咗啦，咁啊即系下个礼拜再翻嚟啦。 OK， 好， 好，拜拜。